去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整个冬季无可为议。 你如风儿似雨，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恋相别离， 今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，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，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， so bad. You can do you, I'ma do me. 不用管我，我也不会管你。

生活。 留下我们的沟，别管有没有。